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365。 你好，我是李浩双，很高兴你走进我的专栏，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探讨熟悉而又陌生的 Tomcat 和 Jetty。如果你和我一样选择了 Java Web 开发这个方向，并且正在学习和提高的路上，你一定思考过这个问题：我怎样才能成长为一名高级程序员或者架构师？对于这个问题，每个人的答案都可能不太一样。我先来讲讲我的经历。十年前，我在实习的时候做的是嵌入式系统开发，用的开发语言是 C 和 C++。出于我个人的兴趣爱好，当时我想转 Java。在学习了一段时间的 Java 后，我发现 Java 上手还是挺快的 ，API 也比较齐全，并且不需要自己来管理内存，感觉比 C 语言高级。毕业后，我也顺利地找到了一个 Java 开发的工作。入职后，我的工作主要是实现一些小模块，很多时候呢，通过代码的复制和粘贴，再稍微改改就能完成功能。这样的状态大概持续了一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虽然我对 Java 的语法更加熟悉了，也背过一些设计模式，用过一些 Web 框架，但是我很少有机会将一些 Java 的高级特性运用到实际的项目中，因此我对他们的理解也是模糊的。那个时候，如果让我独立设计一个系统，我也会感到非常的茫然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。对于 Web 框架，我只知道这样用是可以的，不知道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，并且在我的脑子里也没有一张 Java Web 开发的全景图。比如，我不知道浏览器的请求是怎么跟 Spring 中的代码联系起来的。后来我分析发现，我的知识体系在广度上和深度上都有问题。为了突破这个瓶颈，我当时就想，为什么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一些优秀的开源系统呢？看看大牛们是如何思考这些问题的。于是我注意到了像 Tomcat 和 Jetty 这样的 Web 容器，觉得它们很神奇，只需要把 Web 应用打包成握包，放到它的目录下，启动起来就能通过浏览器来访问了。我非常好奇 Web 容器是怎么工作的。此外， Tomcat 的设计也非常经典，并且运用到了方方面面的 Java 技术，而这些正好是我欠缺的，于是我决定选择 Tomcat 来深入研究。学习了 Tomcat 的原理之后，我发现 Servlet 技术是 Web 开发的原点，几乎所有的 Java Web 框架，比如 Spring, 都是基于 Servlet 的分装。 Spring 应用本身就是一个 Servlet, 而 Tomcat 和 Jetty 这样的 Web 容器负责加载和运行 Servlet。 随着学习的深入，我还发现Tomcat 和 Jetty 中运用到了不少 Java 高级技术，比如 Java 多线程并发编程、 Socket 网络编程以及反射等等。之前我仅仅只是知道这些技术，为了面试也背过一些题，但总觉得知道和会用之间存在一道鸿沟。通过对 Tomcat 和 Jetty 源码的学习，我学会了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用这些技术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还有就是系统设计能力，Tomcat 和 Jetty 作为工业级的中间件，他们的设计非常的优秀。比如面向接口编程、组件化、骨架抽象类、一键式启停、对象实技术以及各种设计模式，比如模板方法、观察者模式、责任链模式等等。之后我也开始模仿他们，并将这些设计思想运用到实际的工作中。在理解了 Web 容器以及 JVM 的工作原理之后，我开始解决线上的疑难杂症，并且尝试对线上的 Tomcat 进行调优，而性能的提升也是实实在在的成果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事们的认可。总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逐渐建立起了自己的知识体系，也开始独立设计一个系统，独立解决技术难题。也就是说，我渐渐地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，而这正是高级程序员或者架构师的特质。概括一下，独当一面的能力离不开知识的广度和深度。技术的广度体现在你的知识是成体系的，从前端到后端，从应用层面到操作系统，从软件到硬件，从开发、测试、部署、运维。有些领域虽然你不需要挖得很深，但是你必须知道这其中的门道。而技术的深度体现在对于某种技术，你不仅知道怎么用，还知道这项技术是如何产生的，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，以及它为什么设计成这样，甚至你还知道如何去改进它。但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，广度和深度该如何权衡呢？我建议先找准一个点突破深度，而 Tomcat 和 Jetty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，但同时它们也是比较复杂的。 具体应该怎么学呢？我想通过这个专栏来分享一些我的经验。首先，我们要学习一些基础知识，比如操作系统、计算机网络、Java 语言、面向对象设计、HTTP 协议以及 Servlet 规范等等。接下来，我们学习 Tomcat 和 Jet 的总体架构，并且从全貌逐步深入到各个组件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会重点关注组件的工作原理和设计思路，比如这个组件为什么要设计成这样，设计者们当时是怎么考虑这个问题的，并且通过源码的剖析加深你的理解，更重要的是帮你学会在真实场景下如何运用 Java 技术。同时，我还会通过 Jet 与 Tomcat 的对比，比较他们各自的设计特点，让你对选型有更深的理解，并且通过思考和总结帮你从中提炼一些通用的设计原则，以及实现高性能高变化的思路。在深入了解 Tomcat 和 Jet 的工作原理之后，我还会从实战出发，带你看看如何监控 Tomcat 的性能，以及怎么从内存、线程值、 IO 三个方面进行调优。同时，我还会分析一些你在实际工作中可能会碰到的棘手问题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还会介绍 Tomcat 和 Jet 支持的 Servlet 新技术，比如 WebSocket 和 EveServlet 等等。我会重点分析这些新技术从何而来，以及 Tomcat Jet 是如何支持的。这些都是 Web 技术的最新动向，你可以在自己的工作中根据需要来选用这些新技术。总之，弄懂了 Tomcat 和 Jet， Java Web 开发对你来说已经毫无秘密可言，并且你能体会到大神们是如何设计 Tomcat 和 Jet 的，体会他们如何思考问题，如何写代码，比如怎样设计服务端程序的 IO 和线程模型，怎样写高性能高变化程序， Spring 的 IOC 容器为什么设计成这个样子，设计一个中间件或者框架有哪些套路等等，这些都能够快速增加你的经验值。成长的道路没有捷径，不仅需要上进心和耐心，还需要保持对知识的好奇心。如果你也想在技术和视野上有所突破，拥有独当一面的能力，从 Tomcat Jet 入手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我也邀请你与我一起探究 Tomcat Jet 的设计精髓，一起收获经验，享受成长。最后，如果你正在 Java Web 开发这个道路上向着架构式的方向狂奔，希望你给我留言，讲讲你所付出的努力，遇到了哪些问题，或者写写你对这个专栏的期待。